深深的沉默。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当拥挤的月台挤出送别的人们，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。我知道你有千言，你有万语，却不肯说出。 是起点与终点都是一个人，一个人来这世上，然后一个人离开。在这人生的旅途上，能有一个一直陪伴着你直到老去的人，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英奇，你我终归在逝水繁花的流年里渐渐老去。幸运的是，当我们老去，我们有最爱的人共同面对渐渐苍白的头发。 像是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。

当我走过山的时候，山不说话，

值得你爱的 Better me。 Ti giuro per la mia famiglia。